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大家放掌。好了，今天是第三日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未讲经之前，我们先将《心经》合掌读诵一次。我哋一齊誦啊！波耶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耶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请大家放掌。咁我哋今晚係繼續講啦。嗱，《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呢部經咧係268個字，佢嘅經文嘅內容260，加埋《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嘅題目係268個字。雖然係268個字，一個咁短嘅經，好多人中咗三四十年都唔知佢義理係講咩嘅。我哋研習佛經咧，要有一種鍥而不捨嘅精神，你才會得到修行的效果。如果你只是誦下部經，漫不經心，或者一路聽經你一路黑眼瞓，你對它起不了一種興趣，你很難會學習佛理的。我們以什麼心態去研讀這部心經呢？600卷大波野經的光耀，玄奘大師去印度求學的時候，沿途所有的苦難他都是念觀世音菩薩得到救助的。所以心經亦都是能夠令到人哋開悟的，令到人哋開智慧的，令到人哋了解很多佛教的道理，因為它裡面是講波耶的。但是有幾多個人會有興趣呢？兩晚沒來的朋友，你要急起直追。如果你不來聽經，你會將你的時間怎麼做呢？行街睇戲食飯休息，但係而家全香港好似今晚冇人講心經喎。你用咁嘅機會，你唔嚟聽經，你做咗第二樣嘢，咁你咪如入寶山空手回啦。點解啊？自己嘅人生難得，佛法難聞啊嘛。心經，如果你背咗佢，你再好明白裏邊嘅義理咧，你明白好多義理，明白好多佛教嘅道理。你研習心經嘅心態又要點咧？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鑽石，一粒鑽石戒指。你要當這部心經是你最喜愛的鑽石戒指，你時常拿出它來欣賞。你一定要明白這個戒指有多少卡， 點樣漂亮，點樣光芒。如果你中意名畫嘅咧，你要當呢部《心經》係一幅最珍貴嘅名畫。我要點樣去欣賞呢部《心經》？如果你喜歡打麻雀嘅咧，你話呢部《心經》令到我次次都贏錢嘅。嗱，我唔係叫你打麻雀啊，我唔係叫你賭錢啊。你要用個心態係真係要鍥而不捨咁研習先係得。有一位柴靈旭和尚，他開悟的時候講過一句說話，每一個人心裏面都有一部心經的，每一個人心裏面的心經就是你的明珠，但你這粒明珠發不到光芒，你一定要將它的塵抹乾淨了，你才將明珠發到光芒，你一天都是蒙塵。那這位柴靈旭和尚當他開悟的時候，他講了一首詩，他說我有明珠一攞，久被塵爐封鎖，如今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呢粒係你心裏邊嘅明珠，你可以聽完之後擺埋佢，擺喺個架度永遠唔睇。你可以不理不問，但係如果你將呢粒明珠慢慢摩擦、慢慢省擦咧，你有一日會開大開元解。呢部經可以令到你圆满究竟正觉，这部经可以令到你增加无量智慧，这部经可以令到你讲佛法的口才大大增加，这部经可以令到你明白空的义理，这部经令你破除迷信，令你不是求财求名求利，而是求智慧。那你要不要听？实要听，哪有那么笨的，是不是？好了，你看这部经268个字，你以为很简单。我今晚同大家講呢部經嘅結構。嗱，經題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譯者就係唐三藏玄奘大師。經文嘅結構，我哋正話講，觀自在菩薩行就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呢、這個叫做聚分。嗱，成部經裏邊就呢幾個字就叫做聚分，即係 introduction prelude 係個聚分。這個聚分就是觀世音菩薩所證的境界，原來是這樣的。觀自在菩薩是能修之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是所修之法，照見五蕴皆空就是觀行的境界，即是他怎樣去修行的，用什麼方法去修行的。你信佛是要修行的嘛，你以為信佛只是裝香、燒香、買生果、做義工、行善，這樣就是信佛嗎？這樣只是修善根，下一世仲要輪迴生死，不過下一世會好過呢一世。所修嘅效果就係度一切苦厄。嗱，咁呢個就係整部經呢幾句説話咧，就係個 introduction， 就係嗰個序分啦。好啦，咁我哋落去下邊咯，就問咯：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咁呢個係咩咧？係總説波野嘅空義。即係裏邊嘅 content 正中分，總説整個空嘅義理。點解係總説？即係一個 a general remark， 一個 general 一個好總説嚟嘅啫。咁下邊咧，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係顯波野嘅實相義，即係話顯呢一種真理嗰個真實之相。呢、这個諸法空相，呢、这個佛性，呢、这個真理，點解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顯佢嘅實相啦。咁下邊咧，咁下邊就講咯喎。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以至到後邊最後亦無智亦無得咧，就別説波野空義，即係話逐啲逐啲解釋波野嘅空義。即係話呢粒明珠、呢粒鑽石咧，佢磨光佢。看看哪一卡，看看它怎麼反照，看看它的光芒是怎樣，看看它值多少錢。鑽石你會很有興趣，但是這部經更重要的鑽石能夠令到你了脫生死。好了，別說波野空義，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就破我們凡夫的五蕴的執著。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就破六根六塵的執著，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就是破十八界的執著。 即係六根六塵六色嘅執著，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就破緣覺十二因緣流轉門，無苦集滅道，就破聲聞嘅聖正四諦法。咩叫破啊？即係去除嗰啲執著，去除啲塵啊！全部都係啲塵嚟嘅，你要逐塊逐塊塵將佢磨滅。無智亦無得係權咎。破除權咎菩薩法，嗱，我話俾你聽，每一個人嘅智慧都係唔同嘅。有啲人聽到呢啲，佢係冇興趣嘅，因為佢智慧水準未到啊嘛。但係今日你有呢個因緣，你唔好睇低自己，你要好好地研習咗，你會大開緣界。你唔好東張西望，冇咩興趣啊，因為佢未入你嘅心。你未知道裏面嘅個寶啊！你未知道呢個法寶，你個明珠蒙塵，你都唔知道明珠蒙塵。有一日你個明珠冚棒啲塵光彩曬啦，你就照見山河萬朵。即如神秀大師講：身如菩提樹，身似明鏡台，時時勤忽拭，莫使惹塵埃。呢部經能夠令到你時時勤忽拭。好啦，咁呢個別説波耶嘅空義，你成日講空，空點解啊？波嘢點解啊？你學咗十幾年、二十年，你都唔識，今晚你要識噶啦。嗱，咁呢就係正中分啦。咁後邊啦，正中分啦。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可以波嘢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妄想，究竟涅槃。就係波嘢嘅妙果，呢個係你嘅因果報應嘅果。如果你收集實行實踐心經觀音菩薩所修嘅法門咧，你就得到呢個果啦。你能夠遠離一切恐怖，遠離一切顛倒夢想，遠離一切煩惱，遠離一切生死苦惱痛苦。咁呢個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係證到諸佛嘅妙果。咁所以裏邊已經包括咗因果啦。第三啊，流通分。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悉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呢個就係流通分讚歎呢部經嘅功德。呢部經嘅功德咧，能夠滅除一切嘅痛苦，不單滅除你自己嘅痛苦，仲能夠滅除一切眾生嘅痛苦。咁你願唔願意滅除一切眾生嘅痛苦咧？你願意滅除一切眾生嘅痛苦，你一定要學呢部經。Albert Einstein， 愛因斯坦講句説話，佢話任何嘅天才，任何 excellent act， 都係因為你不斷自我不斷去磨練翻嚟嘅，唔係生出嘅。你就係你學習佛經，你就冇擺心落去嘅。如果你能夠擺心落去咧，你一定達到某一個菩提的妙果。由今天開始，你要真真正正學佛，不是只是迷信求財求福求名求壽裝香元寶蠟燭水果，那些是枝末的，那些不是正因。今天要走入正因，那我就講到這裡了。那今次我開始講了，觀自在菩薩講了。好啦，咁再講啲個觀字係咩意思？根據天台宗講個觀字，觀好緊要嘅喎。觀自在菩薩呢個觀字咧，觀係用咩觀啊？用眼去觀啊？用個心去觀。如果根據天台宗嘅教義咧，有空觀、有假觀、有中觀。嗱，有啲朋友可能佢對呢啲咧佢未識嘅，唔緊要，你種一個種子。一心三觀嘅天台宗嘅觀察嘅方法，你可能未識。你今晚每次聽啲咧，你咪種落呢個種子。咩叫空觀、假觀同埋中觀呢？空觀係以呢部心經嘅波野智慧觀一切外境係緣生法，所以一切都係因緣，有條件就生，冇條件就滅。次觀身為四大緣合，無我無我所，冇咗呢個自我，冇呢個我相，冇咗呢個執著。再觀內裏邊。嘅綠色係妄心無常生滅，乃至最後觀一切法空，即係話咧，你用心經點點滴滴嘅方法去了解咧，你可以達到觀一切法空。如果你達到觀一切法空咧，你就能夠度一切苦厄啦。 咁呢叫做空觀，呢個就從假入空。咁跟住咧就假觀啦。雖然了知一切法當體即空，但係你唔會執著空而自寂滅嘅喎。你就從空就要出假，能於空中修種種行利益眾生，即係話哦一切空嘅咁，我唔會墮於空嘅喎。雖然一切空，一切係因緣所生法，緣生就有，緣滅就冇。但係我喺呢個緣生緣滅裏邊咧，我係可以利益一切眾生，做一切事。唔係話我佛門係空嘅，樣都係空嘅，都無常嘅，苦空嘅，財也空，錢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子也空，父也空，唔係咁嘅空。你唔好墮於空。雖然一切都是原生無常的，但是在我這個生命的期間裏面，我做盡一切布施的工作，利益一切眾生，即是說我積極去生活，積極去弘揚佛法，滅除了我自己的抑鬱，滅除了我自己的自卑，滅除了我自己的妒忌，滅除了我的貪嗔痴殺盜淫妄一切的妄心，積極地去自利利他，度盡一切眾生，这个是伟大的行义来的。那么即是说呢，不会堕于空，就从空又出返假了。中观，观一切法不即二边，非空非假，是中道，亦不执着中道，性相不二，万法圆融。这个是天台宗的教法。你不明白不要紧，你种了一个善根。原来个观字呢，是一心三观，空观、假观、中观。空观破一切法，你不會執著一切法；假觀呢，立一切法；中觀超越一切法。如果你有啲你認為有啲你對於哲理好有興趣嘅人咧，你會好驚訝，乜原來佛經係咁深奧嘅咩？原來佛經係可以又空又假又超越嘅喎，佛經就係咁深奧嘅。佛經係需要你嘅智慧去研習嘅。是除了用智慧文字，还要你观照的，你这样文字波野观照波野才能达到实相波野。你要破一切法，即是不执着一切法，但是你又要立一切法的，即是说你懂得放下，你还要懂得提起，你懂得不执着，你还要负起你的责任。哦，一切这家庭的嘢、仔女的嘢，咩都是空的啦，使乜咁緊張啊？佢唔讀書咪由得佢咯。第日佢揾唔到食係佢嘅事嘅啫。誒，唔使睇咁多唔開嘅。呢樣嘢唔使睇，呢樣嘢又睇開，嗰樣又睇，佢完全冇負親嘅責任嘅。佢空掉一切，咁呢個就唔係立一切法啦。佢墮於空，咩都係空嘅。冇意思噶，由得佢啦。咁呢個咪墮咗空咯。做人好化嘅啫嘛，佢就入咗个化嗰度，佢唔识立一切法啊。所以佛法系圆融噶，佢一方面系唔执着，另外一方面佢提起噶，佢负责任噶。父亲有父亲嘅责任，母亲有母亲嘅责任，子女有子女嘅责任。你系职工，要对公司嘅责任，你对社会嘅责任，你对自己嘅责任。所以佛法除了放下，還要提起的。你看看彌勒菩薩，他拿著布袋，拿著布袋在走。有些人問他什麼叫佛法，他把布袋放下，他不說話的。什麼叫佛法，他把布袋提起。原來你懂得放下，你還要懂得提起的，你還要懂得怎麼超越。那你慢慢去想想為什麼了，還有個善因先。觀就是這樣的。自在點解啊？根據《華嚴經》講，觀自在菩薩。我昨天已經講得很清楚，觀自在菩薩。今天再加啲資料落去。自在是壽命自在，呢位菩薩觀世音菩薩咧，超越三界的生死，佢唔會流胎，佢唔會六道裏面輪轉噶啦。你同我不斷在六道裏面輪轉，三善道、三惡道，呢一世去世咗就唔係咁簡單噶。隨住你嘅業力投胎落下一世。你的惡業多的就是三惡道，地獄、惡鬼、畜生。你善業多的就是天人、阿修羅。你不斷在你和我不斷在生死裏面流轉的，流轉了很多世了，都是很慘的。有陣時就很坎坷，有陣時有短暫的快樂，都是無常，都是苦，都是空的。 但是觀世音菩薩又不是了，他自在到超越三界的生死，沒有生死，壽命自在，心自在，不為外緣外境所纏繞。我們是隨著外緣外境的感覺去被纏繞的，外境要我們貪就貪，要我們親就親，要我們愚痴，要我們偷，要我們殺生、周到、邪淫、妄語、耳語，全部由外境去帶動我們，我們執著了外境而產生一切的煩惱的。但是觀世音菩薩就不是了，他自在，他的心不為外境所牽纏，他的心是清淨的。觀自在菩薩的心是自在的，我們的心不自在，你和我完全不自在，心不自在，壽命不自在，業自在。這位菩薩斷除一切染污的煩惱業，你和我都有很多業力牽纏到我們，不能了脫生死，但是觀音菩薩是自業自在，受生自在。觀音菩薩可以隨類受生度眾生，三十二應身的，他喜歡現男身是男身，女身是女身，同男同女又得，白夜公又得，白夜婆又得，甚至乎三界六道他都可以現身的，無處不現身，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人舟。所以他是受生自在，性解自在，通達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所有一切他都明白的。願自在，所願必能圓滿成就，他要度眾生他就會專注地度眾生，他一切願望都能夠成就的。願自在，你的願望成不成就？不成就，很多時候我想這樣我做不到，但是觀音菩薩就很願自在， 他所立下的願他一定達到的。因為為什麼？他專注嘛。如意自在，具大神通變化自在，法自在，能修行及演說一切法的自在。我們為什麼有時候跟人講佛法口齒不伶俐，或者自己的腦所想到的口講不出來，就是你法不自在，你有業力。如果你修你心經，你完全懂得為什麼還依照修心經的修行呢，你是演說自在的，你就會達到法自在的。我有這樣的經驗，我心經不斷地轉言，我以前講話很木立的，但是即是講來講去都講不出的，但是當我經常念心經，經常念金剛經的時候呢，完全的口才，你平時跟我講話，我不是我現在好像倒水那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流出去，你平時跟我講話，我是很結結結結結的，但是一到上台呢就演說自在的了。為什麼？這是佛法的力量，它自然它演說自在的，只要你不斷地去轉言，你自然會達到法自在。智自在，具大智慧，辯才無礙。才自在，知具無量，能施予一切眾生，十種自在。觀自在菩薩就是這麼自在的。好啦，咁有啲啦，我而家解釋咗觀自在菩薩咯喎，我而家開始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但係未開始之前，時常有人問呢個問題：觀音菩薩係男人定係女人啊？嗱，咁呢度啦，觀音菩薩嘅性別啦，一般人以為觀音菩薩係女嘅，其實喺佛菩薩嘅圓滿覺性之中咧，已經超越咗三界，超越咗欲界、色界、無色界，連形相嘅出現亦不過係變化隨應嘅。更何況男女相之別，即是說為什麼有男女相？你有情慾才有男女相的嘛，欲界裡面有情慾，所以你和我墮在欲界裡面嘛。大家知不知道眾生的存在有三界的，我們在三界裡面最低的一界，對於動物來說我們是萬物之靈，但在三界的眾生裡面我是很低等的。因為為什麼我們很低等呢？因為我們有慾念啊，男女以為慾念，子曰食色性也，這句話累死很多人。我們就因為色而流轉生死的，就因為食而流轉生死的。食色的食是為什麼？殺生食慾，色呢邪淫，男女的邪淫， 能令到我哋流轉生死。咁所以觀音菩薩係超越咗啦，仲邊有男女身啊？佢係應化身嚟嘅啫嘛。只有欲界嘅凡夫先有男女相嘅分別，所以觀音菩薩不單止係女相，亦都不單止係男相，而且具有無量百千億化身，可以現各種相度化眾生。好啦，我諗講住咁多先啦，唔好講得太詳細啦。好啦，第二句啦，觀自在菩薩第二句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行深點解啊？佢唔係行淺，係行深。你可以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點解加咗個深字啊？因為如果你行淺嘅咧，屬於小乘性人修人空般若，就係小乘嘅修法，只係破我執而未破法執，空人而未空法，尚執著有佛法可修、涅槃可證，僅屬於阿羅漢辟支佛嘅境界。即是说行淺已经可以超越生死的了，是阿罗汉的境界。对于佛你不明白的人，他一定要种些善根，慢慢他会明白。你连大乘佛法、小乘佛法都不明白，你就不知道我讲什么了。但是你不要气馁说不知道我讲什么，因为你会种下一个善根，因为你没有研习过嘛。我们这些学了几十年的人知道，内中里面也有人会明白的。行淺是小乘修人空波野，行深咧大乘菩萨修法空波野，既破我执又破法执，既修空观亦修不空观，正入中道实相，名为行深。所以心经系好难讲噶噃，因为佢含嘅义理好高深噶，已经你要识好多先系知道噶。嗱，基本上我哋讲行浅系咩咧？即系话咧，呢个人咧冇咗我噶啦，冇咗我。因為他用佛法修行到無我相、人相、眾生相，他已可以成為阿羅漢了，已經超越了生死痛苦了。但是他還有佛法執著，我是佛法修成阿羅漢的，他還有佛法的執著。菩薩佛那裡呢，連佛法都不執著，即是說我空法亦空。你我空已經好緊要噶咯，已經係超脱生死噶咯，已經係阿羅漢嘅境界噶咯。但係仲未圓滿。如果你能夠做到連法都空嘅咧，因為點解啊？如果真真正正嘅絕對空，唔係絕對空虛，係絕對空。絕對空係點樣樣咧？就係話一切都係空嘅。既然一切都係空嘅，我而家嘅思想都係空嘅。即是話，如果你話一切都是假的，連我呢句説話都係應該是假的，很合邏輯嘅噃。呢個世界上每一樣嘢係真的，樣嘢都是假的，咁你講嘅嘢都是假的啦。係啊，連我呢句都有假的，連佛法都可以話是假的。因為點解啊？因為你迷先有佛法。你覺悟的時候，你何需要佛法啊？你仲執著喺佛法？沒有一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好了，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那行深講了，你不是行淺，觀音菩薩這個是破我空法空，破我執和法執。行深了，行深般若波羅蜜呢？般若波羅蜜大家知道了，般若是智慧了。波羅蜜呢？波羅蜜現在重溫了，波羅蜜就是有六個道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呢啲你要識嘅喎。即係話觀音菩薩叫我哋用六種方法去修行，你要學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我喺第一堂裏面講咗成個鐘頭嘅啦。你要好明白呢六道波羅蜜，即係呢隻船裏邊咧係教你六樣嘢。呢六樣嘢咧，你真真正依照呢六樣去修行。你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呢個係總相嚟嘅。仲有布施裏面有好多你要布施學嘅嘢。持戒點持戒呢？居士有三歸五戒、八戒、菩薩戒；出家人有比丘250戒、348戒，要學戒嘅噃。居士最弱嘅咧，就算你好懂佛法嘅居士，最弱嘅係咩？就係戒律，因為戒律咧係出家人。是專攻戒律，弘一大師咪喺度，咪呢個律師咯。戒係一門特別嘅一個宗派嚟學戒嘅，所以 法門無量的佛法裏面你活到一百歲都學不完，因為裏面太豐富了。你從心經開始啦，如果你心經你了解了般若的義理，你就很容易了解其他的戒律啊、禪啊等等的義理了。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恆心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這位觀自在菩薩呢，他經過很長的時間收集大乘的佛法，破我執破法執，用什麼方法呢？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的方法達到究竟圓滿，那就六道波羅蜜了。咁琴日有人問咩叫十道波羅蜜啦？根據解深密經咧，除咗六道波羅蜜咧，仲加多四道嘅。咁佢有一個問題話，可唔可以再講呢、這個提一提佢裏邊嘅梵文，或者佢想 Google 想喺網絡裏邊揾咁啊？除咗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波野咧，呢啲全部係梵文 dana， 布施 dana， 持戒係 sila， 忍辱係 zanti。精進是 Virya， 禪定是 Dhyana， 波野是 Prajna， 還有方便波羅蜜，即是以種種間接的方法啟發眾生的智慧，叫做方便波羅蜜。所以我們時常在佛門，你可不可以大開方便之門、啊、即是有時候你的戒律、啊、或者你的儀軌、啊、你不可以墨守成規的，你一定要有方便去接引眾生。每一個戒律都有開遮持犯的嘛，開遮持犯輕重方便懺悔方法，開戒律每一科都有它的開源、啊、它的遮止、啊、它的修持、啊、它的毀犯、啊、它的懺悔。所以戒律是一門很高深的佛法來的，必須要你專攻去讀的。咁啊，願常持願心並付諸實踐，即係願波羅蜜咧，教你點發願嘅。你唔發願，做任何事都唔成功嘅。呢個好合motivational thinkers。喺北美洲有一門嘅學問咧，叫做 motivation， 有個 self motivation or other motivation， 即係話你點可以 motivate 自己做嘢？你怎可以充滿自信做事？你就要學願波羅蜜了。他教你怎立下你的目標，立下你的大願。每做一件事你一定要有個目標的。這個目標怎立行立下，即是你要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要怎樣？你要信願行具足，有信心有願力有行持。所以願是教你怎立下你的大願，沒有願是不可以成的。願有總願別願的，總願是什麼願？大家有沒有皈依的時候有什麼願啊？願度一切眾，願修一切，學一切法，願斷一切煩惱，願成佛，那這個就願咯，這個是總願。所有學佛的人都有這個願的了，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誓願嘛，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你已經發了個願的了，你不記得啊？你皈依的時候已經發了個願的，這個是總願。除了總願還有別願的。什麼叫別願呢？觀音菩薩的願就是大慈大悲做眾生，地藏菩薩的願就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道盡方正菩提，這個是地藏菩薩的別願。阿彌陀佛的願呢，度一切苦難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藥師佛的願呢，十二大願，藥師佛有十二大願。所以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薩都有別願的。你有沒有別願呢？或者你是不是不懂立別願呢？別願有很多種的，我願在 我發一個願，我願是度一切的老人家信佛。我有別願，我這個別的別願呢，我希望我跟佛菩薩作一個別願，我要學曬《金心經》，在這個《心經》裏面我每一句明白它的義理，我要向所有的年輕人解釋佛法，用般若的空義教他們怎樣放下一切，教他們怎樣觀一切法空，教他們怎樣發願，教他們怎樣立下人生的目標，怎樣循著那個目標去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你有沒有發這些願呢？你不發願你怎麼可以成佛啊？你沒有發到願啊。 你只是泛泛言嘅啫。發願啊，好有計劃嘅噃。好啦，力波羅蜜啊，培養實踐善行、判別真偽嘅能力。力波羅蜜就係喺你嘅禅定裏邊咧，點樣增加你嘅專注力？人係冇專注力嘅噃。人的 attention span is only about 15 minutes, 10 minutes. 即是说你留意我讲嘢，讲讲下你会瞌下，瞓下觉。因为佢对你冇咩产生特别嘅急切嘅一种嘅反应嘛。力波罗蜜就系点样增加你嘅专注力。智波罗蜜咧能了知一切法嘅智慧。即是说咧，如果你个佛智、你个波嘢能够提升咧，好奇怪嘅喎，你学咩都快啲嘅。即係好似我，如果我對佛法係好專注咁樣咧，我自然係識煮嘢噶咯喎，我自然係識書法噶咯喎，我自然係識攝影噶噃，我自然係識音樂噶噃，我自然係識醫個藥噶喎，我一通一切通噶噃，你信唔信咧？我從來冇煮過嘢嘅，我唔係話我通嚇，我從來冇煮過嘢嘅，但係我教啲廚師煮嘢嘅。要咁煮咁煮咁煮，但你煮呢個面咧要點樣點樣點樣樣？喂，乜你識嘅咩？我唔識噶，我真係諗出嚟嘅啫。佢話係喎，佢話我點可以煮到我個羅漢齋炒面最好咧？咁咁嗱，我教你啦。我今晚就話俾你聽點煮羅漢齋炒面啦。最靚個羅漢齋炒面咧係點樣樣？不過唔好講羅漢齋炒面啦。又講啲羅漢齋炒面都唔緊要啦。羅漢齋炒面最靚係點？最緊要個面。當然咧，你炒面你要執馬咁啊。所謂執馬咧，就係你用咩嘅 ingredient 啊？你用啲粟米仔啦，你用啲雲耳啦，你用啲粉絲啦。羅漢齋炒面就唔落粉絲嘅，羅漢齋先落粉絲。咁你總之嗰啲啊，最重要個面，個面係點樣啊？你要個面咧。一定是要雙面黃的面，你不要炸個面出嚟。點樣做雙面黃啊？你要用個平鑊去烘嘅。你啲面咧仲要滲啲嘢落去先嘅。有冇人做廚房嘅呢度？舉手啊！廚師咧冇廚師啊！我唔好喺度班門弄斧啦。嗱，呢個面係要點樣樣咧？你將個面先淥咗個面先啦。淥咗個面咧，你淥面嘅。嘅有一個巧妙嘅咧，就係咧，今晚話俾你聽，你要用味噌素嘅味噌擺落啲滾水度，等嗰啲味噌嗰啲味咧索入個面度。當你味噌，你知唔知咩叫味噌啊？有人唔知道，有冇人唔知道咩叫味噌嘅？日本嘅味噌啊 ，miso soup 啊 ，miso 味噌啊，味噌啊，你將個味噌咧滲落去嗰啲面度，味噌係用咩做噶？用豆噶嘛？當你味噌滲落個面度咧，嗰啲好微細嘅豆就黐落嗰條面嗰度噶啦。你黐落嗰條面度，你咁淥出嚟嘅面咧，嗰啲個味噌就入咗個味嘅面，個面個味嗰度。你將嗰個面嚟再烘一烘咧，有豆嘅地方你再烘一烘，佢變為咩啊？變為黃色，零舍脆嘅。所以你兩個一烘，擺到個味噌嗰度一烘出嚟咧，再嗰、那個唔好炸喎。炸咗變咗鐵線噶咯喎，再攞出嚟擺喺個鑊度咧，再打佢芡上去，再將你嗰啲汁馬出嚟嗰啲細嘅嗰啲料咧，再鋪上去咧就好食噶啦。嗱，所以呢度智波羅蜜，你能夠了解佛經咧，你會一通一切通噶喎。你信唔信咧？就係咁噶啦，智慧咧係內邊已經有噶啦，你能夠你係充滿一切智嘅，你自然咧有啲人。阿觀淨法師，咁我攝影，你攞咩角度咧？我又冇攝影過。我話呢個角度要咁攞。盆栽呢、這個盆栽點樣樣去剪？點樣去修剪？點樣去換泥？我冇學過。我話要咁，要咁，要咁。佢係喎，咁呢啲就係你要揾，你要當你好靜嘅時候咧，你嘅智慧就出噶啦。當你時常靜坐，你嘅智慧就出噶啦。你都有噶噃，唔係淨係我有噶噃。不過你未發現。你有明珠一攞，久被塵爐封鎖，到此尚且封塵，不見山河萬朵。你要將啲塵抹曬，你自然顯露。 好啦，咁講到呢度咧，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講照見五蕴皆空咯喎，好緊要喎，照見五蕴皆空，照見五蕴皆空係成部心經裏邊最重要嘅字。喺結構上嚟講，呢、這個就係修行嘅方法。度一切苦厄就修行嘅果。當你能夠照見五蕴皆空嘅時候咧，就係因啦。有個方法咧，你就能夠一切痛苦都可以超越啦。不單止超越你自己嘅痛苦，仲超越你能夠幫助一切眾生超越痛苦。你嘅家庭、你嘅朋友，你都可以幫助佢超越痛苦，因為你自然有辯才可以同佢講呢啲超越痛苦嘅方法。照見五蕴皆空，照見呢樣嘢就用觀用內心啦。先你要明白咩叫五蕴先。你唔明白五蕴，你係唔會明白點樣照見五蕴皆空嘅。咩叫做五蕴啊？蕴點解啊？蕴梵文叫做 shanta 蕴，係積聚嘅意思，積聚咗五種令人遮蔽真心嘅障礙。你同我係五蕴所造成嘅。呢種五蕴造成我哋嘅咧，又係障礙我哋嘅。呢、這個明珠咧，又已經有明珠嘅啦。但係造成呢個明珠咧，就係、是、俾我業力嘅塵障礙嘅。呢、這個五蕴咧，就係我啦。有啲人話我是水，我是五蕴。你自己係五蕴，你知唔知咧？而家照見五蕴皆空咧，先從自己去照先，先自己分析自己，我是誰。我從何而來 ？Why do I get born into this world? Where would I go? Where do I come from? Before I was born， 我未生出嚟之前，我喺邊度嚟嘅咧？我死後我又會去邊？呢、這個我係咩嘢嘢咧？我是誰？你明唔明白我是誰啊？你一定要尋根究底，呢個我係點嘅？你就係唔明白我先，你係生死苦海。呢、这個我係由五種東西聚積而成嘅假相，佛經稱之為五蕴。呢、这個五蕴覆蓋咗我哋本來嘅真心，因而起或造業，因有業而輪轉生死。我哋往往執著五蕴假合之相為我，我你人我是非就因為有我。若欲除煩，有一句我哋時常嘅口頭禪啊，欲除煩惱須無我。你想除一切煩惱咩？呢啲唔識佛理嘅人都講噶啦，欲除煩惱要無我，你有無我嘅精神，有我就會有人我是非爭執，有此就會因此而生煩惱而造業，因造業而受報，流轉於生死輪迴。所以《心經》教人先照見五蕴皆空，破我執，呢度係修行到達解脱所必經嘅路途。所以照見五蕴皆空咧。而家係8:07個字，我將會講到尾，都係講五蕴。如果你能夠留心聽五蕴，了解到五蕴咧，你已經識咗《心經》嘅一半啦。第一蕴係咩咧？叫色蕴啦 ，rupa 色蕴，梵文係 rupa 色蕴。我擺梵文喺度咧，因為你可以自己喺 Google 可以揾到啊嘛。你自己而家互聯網乜嘢資料都有。你將你嘅時間唔好睇埋曬啲無謂嘢啦，不如咧佛經講啲咩嘢，你擺你嘅時間擺去嗰啲地方啊。第一五蕴係色蕴，第二咧就受蕴 vedana 受蕴，第三係想蕴，第四係行蕴，第五係色蕴。呢、這個色係意識嘅色，第一個色就係顏色嘅色。咁呢五蕴係咩嚟㗎？你話呢個五蕴就係我啊？咁呢個五蕴係咩嚟㗎？色就代表物質，受想行識就代表精神，即係我哋係身同心。我哋每一個人係咩組成㗎？身同心嘅，我哋係身心嘅世界啊嘛。如果用英文講咧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即係話。物質同精神，我哋嘅身係物質做噶嘛？除咗物質，我哋仲有精神界噶嘛？咁呢個物質同精神界咧，呢個組合就成為一個我。簡單嚟講，咁呢個色蕴係有咩咧？色蕴裏邊 係總括嚟講啦，就有四大喺裏邊嘅。四大係地水火風，即係要總括嚟講啊。地有佢嘅堅性，就是、我哋嘅咩啊？以身體嚟講啊，色有佢嘅堅性，地有佢嘅堅，地係堅噶嘛，堅性就係我哋嘅骨絡啊、牙齒啊、頭髮啊、手指甲啊，所有我哋身體裏邊嘅堅性嘅嘢。水咧，液體嘅嘢，我哋裏邊人體嘅水分啊、血啊、尿啊、口水啊。火咧，火係裏邊嘅熱力嘅暖嘅 temperature。風是它的流動性裏面的呼吸，整個身體用一個總相來包括它呢，就是地水火風。佛經叫它做四大，所以我們說四大皆空，就不是酒色財氣，就是地水火風都是空的。為什麼是空的？你慢慢聽下就知道地的為什麼四大是皆空的，不是酒色財氣。如果你信佛信了這麼多年，有人問你啊，陳居士什麼叫四大皆空啊，酒色財氣而已，你真的不懂了。不是酒色財氣，是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講個人的感受，因為人除了身體的物質之外呢，就是精神嘛，他的想法嘛。受呢，就是當你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系統，對外界眼睇到嘢睇到色，耳聽到聲，鼻聞到香香味、氣味，舌嚐到滋味，身觸覺。當你受嘅時候咧，領受到外界嘅嘢咧，我而家望到你，我咪領受到你整個人嘅 image 咯。我睇到花，我咪受到呢樣嘅 image 咯。我聽到嘅聲音，即係話我六根嘅感官系統咧，感官嘅功能咧。領納到外界的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的時候，這個就是受了。領納了之後會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我一領納，我覺得這件事不喜歡的會產生痛苦，我領納這件事很快，我喜歡的我會產生一種樂受、啊、這朵花真是漂亮、啊、真是美好，我很喜歡它，那這樣就樂受呢。如果我聽你批評我一句，你真是壞、啊、你不好、啊、那 我心很不舒服，我這樣就苦受呢。即是他受了之後呢，就有苦樂不苦不樂，跟住想受了，想穩了。想穩呢，就是當我感官系統對外接觸的時候呢，我自然會產生什麼記憶、分別、計度、思量的，我會想的。譬如我見到你陳先生，我一見到你，那我知道、啊、這個人的影像、啊、是陳先生，但是我不記得這個陳先生是什麼人來的，我會走入我的意識裡面，攞回意識裡面、啊、這個陳先生我在教過，昨天見過他的，他是我的朋友來的，他姓陳的，他不是姓李的，那這個陳先生是什麼人什麼人，全部在這個記憶裡將你的 archive files， 將你那些，你有一個 cabinet 有 file 的，將這個陳先生什麼東西完全記憶住快住快記憶快的曬的，以前對他個別人的經驗全部在個意識裏面就有分別、有計度、有思量，每一個感官系統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跟住咧又話行穩啦，六根六塵牽流以致產生行為。這個陳先生啊，我一看到他，我眼睛看到他，他話：哎，你好嘛，法師。咁我就聽到他的聲音，我追憶到以前他是什麼人，我完全在我的影像有了出來之後咧，我就哎你好，咁我就會行穩，即係話我會將這個這樣的互動會產生一個行為，產生一個言語，那這個就行穩了。色這件事呢，就是那你有受、有想、有行、有計度思量，那有一個總的意識包括了這一切的，就是說我現時有個想、有受、有行，當我去世的時候，它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它不是，它有這個色，一個總括的一個藏色，將你所有的經驗、所有一切以前的經驗、現在的經驗全部歸納在裡面的色韻裡面的，投胎都有個色韻投胎的。這些往後還有很詳細的分析的，你現在就知道這裡先。五韻是什麼？色受想行識，色就是物質，受想行識就是精神。觀音菩薩、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我們的身和心是怎樣形成的，為什麼我們會產生煩惱， 點解我哋有痛苦？點解我哋有輪迴？點解我哋嘅生命係咁樣嘅？生命從何而來？從往而去？人係點樣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嘅？人與社會嘅關係係點樣嘅？人同家庭嘅關係係點樣嘅？人佢嘅業力係點起嘅？佢嘅煩惱點起嘅？佢嘅十二因緣點樣流轉嘅？佢點樣幻滅嘅？整套人生就喺裏邊，就係、是、五蕴裏邊啦。我哋活喺呢個世界，如果你唔知道你生從何而來，死往何而去，對於自己嘅身心世界完全唔了解，你咪注定流轉生死咯。有一個哲人，有一個超越嘅無上正等正覺嘅佛，話俾我哋聽：你唔好咁蒙查活落去啦。原來你同我以前一樣流轉生死，你醒悟啦。我話俾你聽，我已經覺悟咗噶啦。你唔好再流轉生死，你係唔使死噶。呢度有冇人唔使死嘅？舉手。個個都要死噶嘛，但係有一個唔使死嘅方法喎，話俾你聽，唔會再憂慮死亡。你舉一手係嘛？我見到有人舉手，你唔緊要，你將你個問題寫低啊，到時佢答你啊。我你真係唔使死㗎，因為我話聲有冇人唔使死嘅？你舉手先唔使死啦，係咪？你再到時你唔寫個問題出嚟啊。嗱，呢個係簡單講個五蕴，就係、是、五蕴有身心嘅世界。咁我哋講佛經咧，就係由淺而入心嘅。咁色究竟係咩嘢？受想行識究竟係咩嘢咧？我哋再詳細再講落去啦。五蕴呢、這個我係點樣樣嘅？五蕴你要照見佢啊嘛，你要照見五蕴皆空，你必須要知道咩叫五蕴噶。色就係物質、身體、父母所生四大假合嘅身，地、水、火、風。它包括了地的堅性，講了水的濕性、火的暖性、風的動性。受呢，受就是五根領立五塵，即是說當眼看見色，這個色是 material 的意思。耳聽見聲，鼻聞到香，舌嘗到味，身是講觸覺 tactile objects tactility。咁當你五根即係前邊嗰五根嘅感官系統咧，接觸咗外邊咧，嗰、那個叫做 interaction。Everyone is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er environments, and thereby mental afflictions arise。所有一切嘅煩惱、一切嘅痛苦、一切嘅經驗，都係因為五根接觸咗五塵，喺好快嘅微細嘅當下嘅接觸。咁呢個就係受嘅階段。當你接觸咗後啦，你仲要會分別計度思量，仲要依第七色生起善惡嘅，依起第七色嘅我執。大家有個個人都有個我執色嘅喎。你每一個人生落嚟咧，就有一個呢、這個叫做咩啊？末來式嘅我執色 ，B B 都有噶啦。一生出嚟咧，佢就係有個我嘅我執嘅。咁你呢個相裏邊咧，就將你前邊眼耳鼻舌身意所領納咗、所 interact 嘅嘢咧，佢自然會走落去嘅意識度計度分別思量記憶之後咧，佢仲加埋裏邊嘅第七色嘅我執色，而形成一種語言，形成一種行動嘅。你同我就係咁樣活，咁樣嘅生活經驗嘅。不過你唔知，你冇分析到啫嘛。所以話佛經係最精闢嘅心理學。是能夠解釋宇宙人生的真理，很多宗教只是信仰而已、哦、我信神就得救了，我不用知道我是什麼身心的世界，他會救我的了。佛經不是的，他說信神就得救，你自己都不明白你為什麼需要救，你自己都不明白你為什麼要痛苦，你先要明白你自己，先你明白自己的一切，你宇宙的真理、宇宙的它的運行、宇宙的經驗，你才可以救到自己。你不可以蒙查查就是、哦、佛會救我的咯。你以為佛你做什麼事它都可以，如果佛可以救你的，無論你善的惡的都可以救你的，一早救了你了，還用什麼介紹佛經呢？如果釋迦牟尼佛有這個能力救你，全部都已經成了佛了，還用什麼講佛經給你聽那麼多餘啊？如果他有這個能力一救就救曬你嘅，仲使乜講嘢啊？唔使講嘢啦，講咁多嘢救咗你咪得咯。就係、是、呢個救，你係要自救噶。 釋迦牟尼佛即係話俾你聽呢個救你嘅方法，即係話嗰條路你要自己行噶。人哋話俾你聽點行，你要自己去行噶。跌倒再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你要自己一步一步去行。釋迦牟尼佛就帶你走上條正路，等你一步一步行到無上正等正覺。佢行過呢條路啦，佢話俾你聽。觀音菩薩行過呢條路，話俾你聽。地藏菩薩行過呢條路，話俾你聽。好啦，咁呢個就係想啦。行呢，六根對六塵，依第七色末來色執著有我，念念千流造作，以致產生行為。佢自然喺呢個感官對外塵裏邊咧，佢自然產生行為嘅。佢自然咧，又因為有煩惱咧，佢就會自然會貪心，佢自然會做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惡語、異語種種嘅行為，都係你自己產生嘅。你唔好賴別人啊，係你自己做出嚟嘅，你自己一手做出嚟嘅，你嘅前途係你一手做出嚟嘅。不是別人給你的，因為始終都是你自己的心去體現的嘛。如果你當然也有業力牽纏，你家庭的環境，你父母的教育，那些是互相的業力的互動。但有些人他不好的家庭，不好的父親，不好的母親，他仍然是活得很成功的，有些就不是。所以這是業，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業力的牽纏。咁啊，色啦，第八色阿赖耶色，执持整个身心，能够藏一切业力嘅种子，轮回六道，流转生死。咁点解仲有呢个讲咗受想行色啊？点解仲有中后边嘅呢个色噶？受想行咧，都系讲现在嘅。大致上嚟讲咧，我现在就系有受，我现在就有 percep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alysis， volitional action， volitional speech， 但系。呢樣嘢，我現時嘅呢種種嘅心識嘅計度嘅思量，當我死咗之後係會點嘅？係咪就冇噶啦？佢唔係嘅，佢會藏喺個色裏邊，係無形無相嘅。佢死咗之後咧，佢呢個色咧就會投胎到另外一個身體，將佢所做嘅一切無量咁多，佢都儲藏得到嘅。正如你個 computer 一樣，無量咁多嘢佢都儲藏得到嘅。佢係你個 memory 嚟嘅，佢嘅記憶嚟嘅。個人個身體死咗啫，個色存在嘅。呢個色儲存咗你一切嘅善惡，帶住你嘅善惡而投胎嘅。你嘅外相可以變不同嘅形狀，呢個色永遠存在你所做嘅一切。所以你嘅善、你嘅惡，你認為做咗惡冇所謂，冇人知啊，全部喺你嘅色裏邊。即是在你的 computer 已經打下去了，你自己打下去的。你以為做了善事啊，沒好報啊，它完全住在這個色裡的。當你受想行這現世完結的時候呢，這個叫做阿賴耶色。這個阿賴耶色呢又會投胎了下一胎，成為另外一個身體，可能是男，可能是女，另外一個樣貌。所以我們時常講佛經呢，我們尤其是用英文講佛經咧，有陣時要，因為佢嘅接觸唔係多，所以我哋要 simplify 佢嘅講法。Everybody is like a hotel， 每一個人都好似個酒店咁嘅。人生如逆旅，呢個酒店咧就係點樣樣啊？呢一生可能係四星級，下一生墮落到一星、二星，再下一生可能係六星、七星。每一生嘅酒店都唔同，呢個酒店係因為你嘅業力。你呢個身體係唔同嘅，有陣時係貧窮啊，有陣時就富有啊，有陣時健康啊，有陣時疾病啊，有陣時又好坎坷啊，有陣時好快樂啊。呢個身體不斷咁變，但係無論個身體點變，你 check in 咗，你一定要 check out 嘅。始終呢個身體會變嘅，就好似你去酒店，你入咗你一定會出噶嘛。你始終呢個身體都冇嘅，你要 check in and check out all the time。Every life you have to check in and every life you have to check out. You change your hotel. But you are still that person who's changing from one hotel to the next. But you are that person. You are you. 那個就是你的色來的。 你自己的身體就有一個人生如逆旅啊嘛，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啊嘛。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欲吐空徒若扶桑已成身，前後何太息，浮華何足真呢？這是李白的疑古。一切的浮華、虛榮、富貴都是假的，全很快就過去了。但是你執著了這件事，你還為這個浮華、虛榮不斷地為財、求財、求名、求利而做盡一切，做盡一切的手段，受盡一切的報應，你認為是值得的，其實是很冤枉的，那些全部都 是妄的，是假的，是暫有的，但是我們執著了它有，就不斷就是這樣求的了。那這個就是，還有半小時就講完了，我希望講到五運，五運。那現在大家知道五運就是我呢，就是色受想行識呢，但是怎樣解釋我和宇宙的關係呢？誰是我先呢？誰是我？我是哪，是什麼呢？我就是六根、六塵和六色十八界，這個就是我。我是怎麼形成？我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大家都知道，很容易，很容易知道自己的感官系統。身呢？身是包括你一切的，裡面的心、肝、脾、肺、腎、皮膚、血、全部這個身包括你整個人的身體。為什麼將眼、耳、鼻、舌標榜出來呢？用身包括就可以了，因為眼、耳、鼻、舌、身就是你的sales來的。你知道每一個公司都有sales的嘛，就是你的front end來的。你是用眼、耳、鼻、舌去跟外界接觸的，這個眼、耳、鼻、舌帶動能夠令到你做一切惡業，亦都能夠令到你做一切善業。至於惡，因為善是由你自己選擇去做的，你喜歡惡因為喜歡善，亦都由你的意念去推動的。所以佛經裡面是非常有智慧的，它將你那些粗顯的在前面推動你的東西，眼耳鼻舌身的東西和外界接觸的東西，它另外標榜出來告訴你，將所有的裡面的心肝脾肺腎的東西，那個不用標榜啦，你的心肝脾肺腎不用標榜啦，它就整個以身來代替。意就是你裡面的心，就是你所想的一切的思維。那這個就是這個六根，這個六根是你有的，沒有的舉手。有啊，你有沒有？有人沒有的，他說我沒有眼了，我看不到啊，我沒有耳啊。有的，有人沒有的，但是你始終都有二根，所以每一個人都有這六根的。但是你六根清不清淨啊？就是因為六根不清淨啊，因為六根不清淨能夠帶動我們做一切業力，因為有業力而輪轉生死而受報。那我們有六根的時候呢，我們要所接觸的是六塵。六根就是你自己，六塵就是外面的境界了。如是者有色、聲、香、味、觸、法。色是什麼呢？眼 interact with material form， 耳呢 with sound， 鼻呢 with fragrance， 舌呢 with taste， 身呢 with objects， 意呢 with everything。 意就是你所想到的東西，意是很勇猛。眼、耳、鼻、舌、身呢不可以追憶過去的。你的眼怎麼想過去啊？你的耳聽不聽到過去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是想不到過去的。最勇猛的是你的意念，你的意念可以追憶過去，憂傷未來，留戀過去的美景。對於你不開心的東西，你不斷地執著，你的意念是很強的。你的意念能夠操縱你眼耳鼻舌身做一切壞事的，所以我們修學佛法呢，就修什麼？就修你的意了。你的意念一清淨，你的眼都改了的，眼耳鼻舌身都改的。所以我們修是意，打禪七、佛七就是修你的意。 咁呢個眼對外界嘅六塵就會產生眼嘅色啦，色就係個 consciousness， 有眼色 ，eye consciousness， ear nose tongue taste and mental consciousness。佛法係好高深嘅人生心理學嚟嘅噃。咁宇宙嘅人生嘅森羅萬象，而家講得深入啲啦，就係有。如果人哋問你宇宙人生森羅萬象咧，不過係兩種，一種就迷，一種就覺，即係話有為法同無為法，有為同無為，無為法咧就已經覺悟噶啦，覺悟就冇一切法啦，沒有一法可得啦。佛法裏邊咧花好多好多嘅文字就係解釋有為法，就是、生滅法，有為法就有生有滅嘅。哦，呢、這個花生出嚟啦，佢決定要滅，你生出嚟嘅你決定要滅，但滅係滅你嘅外相，並冇滅到你嘅本體。如果個本體都滅埋嘅，咁唔使講啦。咁我呢一生去世咗咩都冇，咁有乜好講啊？但係你只係滅個外相啫，你嘅本體係唔滅嘅，你有個真心嘅。呢個係以真如為色系嚟講。咁虛妄為色系就連真心都唔執著嘅，咁嗰個要慢慢同大家研習噶啦。咁有為法同無為法，有為法就有94嘅有為法，無為法6個有為法，加埋叫做八法啊。所以有部經叫做百，有部論叫做《百法明門論》。學為色嘅人咧，一定要將《百法明門論》咧係讀得好好清楚嘅。咁佢就會明白為色嘅道理啦。咁而家今晚而家其實你而家學緊為色噶啦，你而家學緊為色嘅道理。有為法裏面有五蕴，五蕴是眾生的身心。五蕴有為法又分開色法和心法，即是 material、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即是精神和物質。整個世界就是精神和物質的世界嘛。色法和心法，物質和精神。色法有11種的，心法又分開心王和心所，即是精神又分開心精神的主動和精神的所被動的。譬如我有眼、眼耳鼻舌身，有眼心王有色啦，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色，那個屬於心王啦。但是它又有其他的王，有王就有大神的。原來當我們看東西的時候，我們的眼耳鼻舌身和外界接觸的時候，自然有很多大神來跟我們一起完成我哋嘅言语行为嘅，嗰啲叫做心所。心所，心所系咩嘢咧？譬如话我一睇某一样嘢，我产生有淫念，淫念嗰个就我嘅心所。我产生贪，我产生娇喘狂腹，我自然有51个心所同我一齐产生。你唔察觉噶噃？原来你自己嘅心同外界接触嘅时候咧，唔系净系接触咁简单，里边有51个。大神咧，每人都有嘅，就係幫助緊你去同外界接觸嘅。呢51個幫助你同外界接觸、產生一切嘅感受嘅51個心所咧，釋迦牟尼佛為我哋分析得好清楚，等你知道邊啲係壞嘅，邊啲係善嘅。所以佛經係好具智慧嘅喎，佢係好精辟咁逐啲逐啲同你分析。分足識到每一個念頭係點起嘅，從個念頭裏邊要你修持到清淨你個念頭，咁你呢個心所啦，心所裏邊有受想行，咁所以你用五蕴咧，色受想行識叫做五蕴啦，五蕴就包括咗色法同心法，其中受想行咧，行裏邊有49個心所。24嘅心不相應行法啊！呢啲你唔使睇到佢，哎呀真係慘啦！我唔知講乜嘢嘢，你唔需要完全知道佢點解，但係你總括你要知道佢大概係咁樣。咁你當你睇經，當你研習佛理嘅時候，你就自然會明白啦。宇宙萬有有八色同八法同埋五蕴嘅關係。整個宇宙裏面大致嚟講就係現象同埋精神 ，phenomena and nomina。我哋用 German philosopher 又叫做 Kant 康德。康德對於整個宇宙的看法咧，就分為兩個大類，一個就係現象界，一個就係精神界。現象界你就可以感覺得到嘅，精神界是無形無相的，你而家諗咩嘢，我點知啊？係精神界噶嘛，但你個樣子我知道，我睇得到噶嘛。所以整個宇宙就分開兩門大論，一個 phenomena and nomena， 即係話現象同精神。你現象同精神都要徹底明白，你先可以了脫生死。佛經咧就係逐樣逐樣微細咁同我哋分析現象，同埋分析精神。如果你對佛經的研習你是了解的呢，對你的職業、對你的工作、對你的人生很大幫助的。因為點解啊？所有一切都是現象和精神而已。你要想要成功，某樣要成功的，你精神和現象的條件吻合，你就成功了。所以佛門有一句說話，濟心一處無事不辦，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聽過的舉手，未聽過的舉手，未聽過。濟心一處無事不辦是什麼呢？如果用英文講， whatever the mind can conceive, the mind can do， 即是說你的心想什麼，你就其實就可以一定會成功做到的，就是你的集中力夠不夠而已。所以如果是懂得佛法的人呢，你是很容易 motivate 別人的，你很容易你用這樣的方法，你做什麼都會成功的。所以他是最好的自信建立者。如果對於那些沒有自信心的人、抑鬱的人、煩惱的人、自卑的人呢，你跟他講佛法，你可以救到他。因為佛法能夠令到你自信心 充滿嘛，能夠增加你的願力嘛。但問題是你懂不懂講呢？如果你沒有料就講不到的嘛。增加自己的料啦，你將《心經》背熟咗佢，得268個字啫嘛。背熟咗佢，每一句、每一個意義你都知道嘅咧，你自然辯才無礙，口若月河，你可以講到天花亂墜、天女散花，得噶，得噶。嗱，宇宙萬有不外係 two classifications。現象和精神，色和心。那色裏面呢，先用人的身體來講，先就有五根眼耳鼻舌身意，跟著色聲香味觸法，全部的現象不過是色聲香味觸法而已嘛。色是什麼？色就是物質嘛，物質是什麼？ Molecules, protons, electrons, 原子、電子、核子，所以就是物質咯。除了物質還有聲音的嘛，從佢聲音仲有香味噶嘛，所以六塵裏邊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咧，就係將所有嘅物質界都歸納埋啦，就叫做十二處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咁呢個就係、咁呢個咧，如果你對於色嚟講，前邊嗰五個 consciousness 咧，是 interact with material 的，即是说前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是跟物质界产生互动的，眼跟一切的物质产生互动，耳跟一切的声音产生互动，鼻跟一切的香产生活动，舌跟一切的味产生活动，身跟一切触觉产生活动。那这个色呢就有十一种的，眼耳鼻舌身、法，你先當它是十一種先，以後再慢慢再解釋給你聽。心裏面這個是現象的 material 和 phenomena， 精神那方面就是受想行識，受就是前五識眼耳鼻舌身領納了色聲香味觸，想第六意識憶想思量計度分別而生諸識，這個是想行。第七末來識依第八識阿賴耶識的自證分而生，自證分你不需要理佢住先，你以後後邊仲要解釋自證分。執著第八識嘅見分為自我行審執我，呢度比較深啲嘅。但係為咗大家明白五蕴咧，我就俾你即係將唯識裏邊嘅道理拎出嚟啫。你唔需要完全了解得好深入，但係你知道少少亦都係好嘅。你識就係第八識阿賴耶識， 執持全執持，如果冇呢個色見分影入六根嘅門頭咧，咁前失色冇咗作用，即係話呢一個色咧係 storage consciousness， 即係所以你所有嘅一切嘅善惡都係歸存喺呢個第八阿賴耶色裏邊嘅。咁如是者咧，色裏邊有十一種色法，受有兩種，想行咧有49+24，色有八種。咁呢個係八色八法同五蕴嘅關係。咁如果你係第一日嚟嘅咧，你真係蒙查查唔知我講咩嘢嘅。但你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原來佛經唔係淨係裝香拜神嘅，原來佛經唔係淨係燒元寶蠟燭嘅，原來佛經唔係一味係求觀音菩薩加庇你、求福求壽求我求平安，唔係咁簡單嘅。嗰啲係迷信。如果嚴格嚟上嚟講，嗰啲係迷信嘅一半邊。但係嗰個唔係佛法嚟嘅噃，嗰個只係佛法嘅裏邊一個環節嚟嘅啫噃。你唔好認為呢啲就係佛法喎。佛法係要開通你嘅智慧，從開通你嘅智慧了悟到，能夠滅除你自己嘅煩惱，超脱你自己嘅生死，能夠活得更加身心清淨，能夠活得更加廣結善緣，能夠從痛苦煩惱裏邊解脱出嚟，活出更快樂、更清淨嘅人生，將來仲可以超越生死。不需要在生死裏面六道輪轉，這個就是佛法的目的。這裡講少少我們平時生活，我們是怎樣跟外面的觸覺的。我們有 sense organ， sense organ 是什麼？眼、耳、鼻、舌、身，那個叫做根。我們有六根，六根你看它佔嘴對著外境和 objects， 我現在看著你，你就是我 object， 我就是我的景，我看花就是花的景。那當根對景的時候呢，它能夠有外取的，根能夠外取外境，外境是被所外取的。那 當你的眼耳鼻舌身和外境一接觸的時候，自然會產生一個什麼？產生一個色的，那個叫 consciousness， 自然就能夠產生的了。那這裡當你聽人罵你，不是那麼簡單的，原來你的耳根和那句說話產生一種接觸，佢係能夠聽，佢係所被聽。一聽咗嘅時候咧，即刻起嗰個聽嘅意識。呢、這個意識咧會追溯到以前嘅 history。佢點解咁鬧我？佢呢句説話咩意思？佢以前曾經鬧過我。佢呢句説話係損我自尊心。佢會產生好多嘅思潮嘅噃。呢、這個就係識啦。當佢產生嘅思潮嘅時候，佢呢個咁嘅互動咧，原來有五樣嘢喺度做緊嘅。就是作意、觸、受、想、行或者思。作意就是 attention， 即是你要 pay 個 attention。 如果你沒有 attention 的，你見過 你等於沒有見的，食而不知其味的。 你沒有留意食物，你是不知道它味的。你沒有留意聽，你不知道你聽什麼的。聽而不聞，見而不聞，聽而不覺，食而不知其味的。所以你其實你每一樣東西令它產生煩惱，你一定是留意的，叫做作意。當根境，當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和六塵色聲香味觸一和合的時候，我一見到你的時候，這個色、這個種、這個就產生了。但是這個是很微細很快的，即時就產生這種接觸的。一接觸到的時候，這個接觸的色或者眼色、耳色、鼻色就自然作意警覺，那就會自然牽動你的心鎖，你會因此產生妒忌、愚痴、憤恨，它自然在個觸覺上撩起了你以前的一切歷史。所以你是被你自己帶動你的煩惱走的，不關別人的事，是你自己帶動的。你明白你的起因，你就懂得擒賊先擒王；你明白你的起因，你就懂得 滅掉你的煩惱。你不明白你的煩惱點起，你點滅啊？所以呢度就心經就教你，你要明白你的煩惱點起，你就識滅嘅你個煩惱啦。嗱，咁之後就受咯。當你一接觸咗時候咧，就能為受想行作依止處，就先生出受，苦受樂受，不苦收樂受，與前五色相應。如果你同眼耳鼻舌身相應咧，叫身受。從第二色意識相應的呢，就 有喜怒哀樂的喜、憂、喜、捨、這些感受。 呢個心所同觸覺有密切嘅關係，互存互依，似第二生，即係話呢個感覺咧，即時會產生嘅，不過你唔知啫嘛。跟住你又會想噶啦，受咗之後要攝取所緣境嘅相貌，認識咗情況，安立種種名言詞句。你一見到嘢，你未必有個名先嘅喎。我見到呢個花，我唔係即刻有花個名嘅，但係佢進咗得快，佢自然，因為我自細就知道呢啲叫花，有呢個名字叫花，所以我知道叫佢花。即係呢個接觸係產生得好快嘅，即係所以有啲人話我衰咗都唔知點解，我憎咗我都唔知點解，我恨咗我都唔知點解，因為佢接觸係好快噶嘛。如果你係修禪嘅人咧，佢睇到自己嘅想法嘅。我哋平時嘅凡夫自己點諗，快到自己衰咗都唔知噶。但係嗰啲禪師咧，佢知道自己嘅微細嘅念頭，佢係唔會俾佢起，佢唔會俾佢起一點嘅爭怒。佢唔會俾佢起一點嘅妒忌，一點嘅憎恨都冇，因為點解啊？佢喺我微細嘅想念裏邊，佢就停止咗佢噶啦。你同我停止唔到啊！禪就教我哋點停止呢樣嘢，禪就教我哋點專注一處，所以你一定要修禪定就係咁解啦。咁跟住思啦，當你同外界一接觸，產生呢啲咁嘅互動嘅關係嘅時候咧。他馬上作出三種的審慮思、決定思和動法思。什麼叫審慮思？考慮這件事應不應該做，怎樣做，決定就作出個決定，動法呢直接做出來。我考慮我應不應該罵回他轉頭，我考慮應不應該毒罵他，我考慮應不應該我怎樣，即是他自然有審慎決定動法即時產生，他停不到的。呢、这個咁嘅互動咧，各個唔同嘅喎。有啲人嘅智慧、學問、知識，各個都唔同噶嘛。有啲人咧，即時就可以分別，即時就分別呢件事嘅是非應該點做。佢審慎思、決定思、動法思，各個都唔同嘅。所以有啲人做出嚟咧係智慧嘅，有啲人做出嚟係愚痴嘅。如果你成日學佛經嘅人咧，你做出嚟嘅係智慧嘅多。所以有啲人話啊，你學佛好啊，你會增加你嘅智慧，就係咁解啦。佢慢慢慢慢就增加佢嘅智慧，佢自然喺動法思裏邊咧，佢就會向善噶啦。佢自然就會做咗正確嘅事嘅。佢冇佢唔知道咧，佢就越做越錯嘅。佢好難改得到嘅。所以你要改造嘅人咧，你從佢嘅思想改造，你能夠改造佢嘅思想，自然改造咗佢嘅人。佢嘅意思就係咁解啦。好啦，最後講埋呢個 slide 咧就叫講完啦。《靈驗經》裏邊有一句説話：汝等必欲發菩提心，依菩薩成生大勇猛，決定捨捐諸有為相，應當審長煩惱根本。佢話：如果你想發菩提心，你想增加你嘅智慧，你想無上正等正覺，你一定要知道你煩惱係邊度嚟嘅。你的煩惱根本是怎樣產生的？此無始來，法業潤生，誰作誰受？那這個煩惱是誰作誰受呢？阿難，汝修菩提，若不審觀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處上不知，雲何降伏取如來位呢？即是說你不知道你的煩惱根本，你降伏不到煩惱的。所以學佛咧就係、是、要揾出你煩惱嘅根本，捉咗你個煩惱，綁住你個煩惱，仲要滅除你個煩惱。你唔係淨係捉住佢就算嘅，你仲要綁住佢，捉住你個煩惱係用戒去捉住嘅。你冇戒律，你貪嗔、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你係捉唔到你個煩惱嘅。你不斷作業，你點捉到你個煩惱咧？所以你用戒律嘅力量，先捉住你嘅賊先。捉咗個賊仲要綁嘅噃，用定嘅力量去綁住個賊，用智慧嘅力量去消滅呢個賊，咁先至根本呢個煩惱，即係根本可以消滅。咁所以《心經》呢部經咧，就教你點樣去揾你個煩惱出嚟。呢個五蕴就係你煩惱嘅根本。嗱，咁今晚講到呢度咧，就係照見五蕴皆空咧，只係籠籠統統咁講，大家話俾佢聽，大家五蕴色受想行識。你時常當你念心經嘅時候，你知道 我嘅色受想行識原來係空嘅。咁空點解咧？照見五蕴皆佢點空？點樣空呢個五蕴咧？呢、這個五蕴係用咩方法去空嘅咧？點樣空掉你嘅色蕴？點樣空掉你嘅受蕴？空掉你嘅想蕴、色受想行蕴要空掉，色蕴要空掉，逐啲逐啲同別相點空掉你，放下你，空掉你色受想行識呢五蕴，點樣滅卻佢咧？心經就係教你逐步逐步嚟滅除你所執著嘅五蕴，就係咁解啦。好啦，好，我哋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